上次我们大概是讲到行政契约有关于它的合法性的问题哦。那我们先讲一下行政事项，就是我们大概这礼拜六的这个上课呢，我们大概会延后一个小时哦，往后延一个小时下课，这样让大家的辛苦一点哦，抱歉啊。那就变成说呢，这个等于就是延上七个小时的意思哦。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多来几次呢，还是喜欢说呢能够那个一次把它这样子弄完哦。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就是礼拜六我们会再延长一个小时的课。那我那个以一般的经验来讲，我就可以在时间之内哦把那个课程结束。那除非说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增补，不然的话原则上来讲我不太喜欢呢哦再进一步加课这样子。那至于说呢，再往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是礼拜六日的课嘛，哦，那这部分要延长多少等等的，去看我们这礼拜六上课的一个状况呢而定。那目前来讲，我们好像还有大概七堂课左右，哦，七堂课左右。那七堂课左右时间其实应该是都已经算够了，哦，对来讲算够了，哦。那当然，如果大家还要开这个像专业要开什么进阶的课之类的，可能再说吧。哦，开进阶的课就是会搞死人的课，好，哦，像那种实力演习啊等等，哦，那个再说吧。好，哦，那这个，但是如果说呢，以这个对啊，大家如果把26堂的行政法都能够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好，哦，然后进一步该读都有这个等于说讲义的部分都有念，那基本上呢，对行政法的一个在考试上面的一个实力呢，我想应该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充分，哦，非常的充分。那当然有些可能会突袭性的题目，好，哦，那我想就算再怎么突袭，都还是可以写出一个样子来。好，那进一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上次我们这个等于说刻意啊，留到今天讲的部分呢，在我们讲义55页以下，有关于行政契约呢，它需要经过第三人核准的这个部分。那上次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过一点，就是说行政契约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们说要判断的时候，是用标的为主，以目的为辅的一个判断标准，好，判断标准。那进一步呢，我们讲啊，其实在行政契约里面有很多跟一般的司法契约呢可能不一样的部分。好，那尤其是呢，像今天我才去开一个会，那正好是一个行政契约的会。好，那某一个这两个机关之间呢签一个行政契约，一个非常复杂的行政契约，搞得非常头大。哦，从今天早上8点多呢，哦，会一直开到下午的3-4点钟哦，哦，这中间吃饭时间还在那边讲，哦，快要睡着了。那这个契约是很复杂的一份契约，但有些涉及到机密的部分我不方便讲。不过呢，这份契约里面它因为现在两个机关之间权限的一个划分问题，还有责任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两边呢都是这个死守他们的这个城池啊，哦，不太愿意放，哦，不太愿意放。那时候我今天早上第一次遇到对照这个机关，他请了一个律师来，两个律师来这边做这个磋商和对谈。那我一看到他的大纲呢，我就知道说啊，这个律师一定会被电假的，哦，一定会被我电。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哦，前去他们写了一个条款叫做管辖权，哦，管辖法院，哦，的约定。那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如果是行政契约，因为两边的这个行政机关都已经很明确的说呢，我们这份契约呢就100%是行政契约，哦，他们主观这样认定。那当然呢，我们上次讲过呢，当事人主观不能够当作是一个行政契约他公司法属性的基础。不过呢，当事人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就要去尊重他，对，你要尽量把它设计成一个行政契约的样子。结果呢，后面他写了一个管辖权，一个管辖法院的约定，好，哦，管辖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啊，什么有争议的时候就拿一个法院来管。如果是行政区域的话，写的有用吗？当然一点用都没有，哦，所以它对于行政区域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哦，基本的概念，哦，基本上都可能欠缺的，哦，果不其然呢，提出来的东西啊，就不太行，哦，就不太行啊。我是很想跟对照机关主管换一下律师啊，哦，这样谈起来要快一点，我还要教他。好，哦，那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行政区域里面，它跟司法区域有很大的不同，哦，很大的不同。那有管辖权的约定，哦，如果它是行政区域的话呢，基本上它是不会拘束行政法院的，哦，上次我们提到有比较极端的案件，像疫苗的案件嘛。那进一步呢，我们说，但行政契约毕竟它是一个例外，好，是一个例外，比如说行政机关上对下这样关系的例外。所以呢，很多地方呢，我们可能要比它这个跟这个司法契约比较起来呢，我们可能对它要多一点的一个限制。那回归到我们的55页这边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什么样的限制呢？就是说，在行政契约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时候，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这个第三人的效力，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第三人是不是一定要 经过这个第三人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好，我们才能够让这个行政契约关系呢，好得到一个这个确认。好，好，那这一条的规定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再看到讲义的55页，就这边我们有引到，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140条的一个第一项的规定啊，说行政契约的依约定的内容履行啊，将侵害第三人之权利者啊，应经啊该第三人书面之同意哈，使生效力。好，换句话说，当一个行政契约啊，你有侵害到第三人的时候呢，可能呢就要先经过这个第三人的一个同意。好，那这个案例呢，其实在实务上面是用什么样的发展起来呢？是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其实类似的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哦。今天我们先到一个三角关系哈，市政府。那市政府呢？哦，这边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某甲，某甲呢其实是一个，但我们去过中泰宾馆。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好，比较因为已经没了。以前我还记得那时候也是那个那莉风灾的那个，因为我生日呢，是在那附近，哦，那莉风灾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结果我在中泰宾馆吃饭，吃完之后呢，觉得什么狂风大作这样，隔天呢一醒来之后，中澳东就淹水，好，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某甲呢，就是中泰宾馆，不过其实他是谁不重要，哦，还有一个某乙，某乙。某甲跟某乙都是私人呐，啊，好，都是私人的，我就不强调。如果行政机关，我才会强调。好，市政府呢，某甲跟某乙，哈，某甲跟某乙呢之间有一个关系，好，有关系。好，那这个整个争议点呢，出在一块土地，好，比方讲 A 地，好 ，A 地，一块 A 地呢，好，某甲跟某乙之间呢，就这个 A 地呢，有一个司法上的租赁契约关系，好，租赁契约。那本来呢，应该是相安无事，哦，这个我们先讲，哦，租赁契约是先签的，哦，是先等于说某甲跟一开始还不签到市政府这一边，哦，所以呢，这部分就是某甲跟某乙之间呢签了一个这一个租赁契约，哦，租赁契约。好，那我们现在当然呢，我们就不完全按照实务上这个案例，哦，因为案例有些地方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好，结果今天呢，哦，这个当然我们先讲好，这块地是某甲，哦，对不起，哦，这应该要先讲好。某甲呢把一块地呢，租给某乙，好，租给某乙，好，这个 A 地呢租给某乙，结果呢，后来呢，这个某甲跟市政府之间呢签了一个契约，什么样的契约呢？叫做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或者是都市计划变更的一个捐赠契约。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嘛，这样的一个契约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好，就是说呢，某甲呢肯定用 A 地呢就换他的另外一块这个 B 地呢变成这个等于说地目变得比较哦，使用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上更有经济的价值。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呢，某甲跟市政府之间呢，哦，签了一个什么？签了一个，就简单讲，捐赠契约，哦，捐赠土地的一个，哦，捐地的一个契约，哦，那我们今天讲捐赠，哦，都市计划的一个契约，哦，这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上次的讲义呢，其实我们有把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呢，大概列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讲义的这个第26页，哦，包括5，哦，这个都市计划回馈土地的一个捐赠契约。那我们就简单讲这个捐地呢，哦，都基契约，哦，这个样子。那这个契约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哦，它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依照这个行政契约，当然行政机关这边有一些给付了，哦，给他变更地目。但是呢，依照这个契约关系呢，哦，某甲呢就把这个地呢，哦，这块地呢就捐给市政府，哦 ，A 地的一个捐赠，哦，就捐给市政府，哦，捐给市政府。好，那捐掉之后呢，结果某乙啊这边有意见，哦，某乙有意见，他说，我是一个租赁权人啊，你这样子一个捐赠契约呢，可能会侵害到我的权利。哦，可能会侵犯到我的权利，那大家先把心里面的一些疑问先放下来，哦，说在买卖或租赁啊，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先放下来。哦，那某乙就是说了，你这样捐会不会侵害到我的权利？所以呢，这时候某乙怎么样？好，哦，某乙就做了一个主张，什么样的主张？我想这边先顺便带到一下我们行政契约的救济问题。好，哦，救济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如果哦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先不看某乙的话，如果某甲跟市政府之间呢的一个契约关系后来发生了争议，比方说呢，某甲跟市政府说好说要把 A 地捐给市政府，结果后来不捐了，好，不捐了，就是说他这个 A 地他觉得看越看越可爱，好，就不想放手。那这时候呢怎么办？好，这时候市政府要怎么去请求？或者是说呢，某甲今天呢乖乖的把 A 地啊捐出去了，结果呢这个市政府这边呢不肯变更这个相关的地目，这时候怎么办？ 好，那这边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数，好，一般给付之数，好，比方说某甲可以提起一般给付之数呢，请求市政府把这块 A 地呢给他，好，把这个都市计划这个部分做变更，那市政府也可以请求用一般给付之数的方式呢，请求某甲。好，来等于说几步啊，一个这个 A B 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关系呢，它依照的一个这个诉讼的一个类型呢，就行政诉讼法第八条所谓的一般给付之数，我们先讲这一段，我想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那至于说呢，今天有一个第三人某乙，如果第三人某乙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政契约呢，他有争议。他要怎么去主张权利？哦，他要怎么主张权利？至于本案中的某乙呢，他后来提了一个诉讼，哦，在实务上我们肯认的一个诉讼，叫做确认法律关系不存在。好，好，确认应该说是否呢，跟甲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这个法律关系指的是什么？哦，当然就指的是本件的这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关系，哦，这个行政契约关系不存在。那理由是什么呢？哦，法官立刻就问说，哎，那某乙呢？哦，这个地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哦，你凭什么主张说呢，他们之间的一个这个捐地契约呢是不存在的？那这里呢，哦，某乙就很理直气壮的拿出了一个条文，哦，理由，哦，在于我们行政程序法140条的第一项。从行政程序法140条第一项呢，看起来，哎，的确好像有点可能性，对不对？他说呢，如果这个行政契约如果侵害到第三人，那这时候第三人如果没有加以这个书面同意的话，对他呢，不是常明显你还没有讲对他，就不生效力，哦，就不生效力四个字。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哦，是不是因为某乙的主张呢，就会导致呢，哦，这个市政府跟某甲之间的一个土地捐赠契约呢，完全就这个没有效力？好，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个肯定的见解，那知识体大，哦，非常的严重，哦，因为呢会让整个行政契约啊它的一个缔结更加的不易，更加的困难。那相反来说，如果我们采取是一个否定的见解呢，那对于行政契约它的一个缔结呢就会比较什么，就会比较容易。那相对而言呢，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第三人的保障呢，就会稍微再把这个网子啊就收紧了一点，好，对第三人就不是那么的无条件的一个保障。好，所以呢，到底采什么样的立场呢？那我们先讲结论。最后行政法院呢，哦，采取的是一个限缩的立场，限缩解释140条第一项的一个立场。那我们先大概把结论两个比较重要的呢，先帮大家做个整理。行政法院认为呢，其实这个不是行政法院自己的见解，好，这其实是行政这个有一方的律师啊，好，去请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公法学的教授呢，提了一个鉴定意见书。好，鉴定意见书里面，他是引用了德国对于类似像140条第一项规定的见解。他说他等于说远远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说啊，这个140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它并非的主张的公权力。哦，这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讲到主观公权力的时候，我们说有些东西啊，它是保护规范，对不对？好，有些东西保护规范。那这一个法院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学者跟法院都认为说，其实这个140条第一项啊，理论上也根本就不是一个请求权基础，根本就不是，它只是一个客观法规范而已。换句话说呢，今天如果第三人被保障到，其实只是反射利益，哦，反射利益。我们讲一下有整理呢，其实德国学说里面来讲，它对于140条第一项的一个目的，它认为说呢是在保障什么？是在确保行政机关呢不要随便的出卖公权力，而不是在于什么？而不是在于说保障第三人，哦，这是援引德国的一个见解，哦，所做的一个结论，哦，所以他说你这个某乙啊，你要来主张就有问题了啦，哦，这根本就不是公权力，哦，那我今天还在坐在这边审，我已经很有耐心了，哦，很有耐心了。那第二个呢，才是真正的一个把某乙呢打死的关键。他说啊，就算好，就算这是一个公权力，哦，就算我们退好好几步言之啊，哦，像我们学写状子的时候很喜欢，就是第一层就是讲什么，第二层退步言之，第三个退万步言之，哦，退万万步言之，那其实不用了，哦，其实不需要写到那么的矫情，哦，只要退步言之就可以，哦，一步就可以了。那这里呢，第二个这个其实主要的一个部分是说呢，在我们行政程序法以这个140条第一项里面，它的一个保护的对象，哦，真要讲保护对象，或者是说要讲它的一个规范的情形的时候，它是限于什么？它限于所谓的处分契约。哦，今天好像感觉上我的力道特别大，还是然后怒气特别深，还是什么嘛？奇怪。好，哦，限于处分契约，或第三人的一个，好，哦，就讲 这样第三人负担契约的情形，一定是要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行政契约关系呢，直接导致了一个我们处分契约指的是直接导致权利义务的变动，或者是说呢，哦，让第三人呢受有一定的负担，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才能够说啊，哦，这个是140条第一项，哦，这个适用的情形，哦，不然的话都不是。那说明也是啊，这个第三人的一个用语，哦，我们在行政法上面常常讲到第三人，哦，我可能还没有跟大家讲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很多个人怎么办？哦，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哦，那其实所有的只要是像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行政区域，比方说有市政府跟某甲之间，那其实呢，只要是这两造以外的人呢，都叫第三人啊，都叫第三人。你不要说有某甲有某乙，不要说有某乙某丙就是第三人、第四人，好，没有第三人，他的一个概念就是指这个只要是两造，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两造之外的一个这个人呢，就叫第三人。好，这种我想先强调一下，因为是一次而已啊，在一个考卷上面看到说这个某乙是第三人，然后这个第四人这样子，然后不需要，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时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好，蛮好的。那这个是在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大概就是说呢，限缩某乙他可以请求的范围，所以呢，后来某乙败诉了，哦，某乙败诉，那行政法院认为说呢，这时候这个土地捐赠契约呢还是有效，哦，还是有效。那大概了解一下这样一个状况之后，回过头去看一下55页，大概呢就很简单了，哦，就是说呢，在我们140条第一项它的规定呢，我们先看到底下这55页底下这个括号阿拉伯数字一的部分啊，他说呢，这关于行政程序法140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它主要的一个立法目的啊，在于防止行政机关的出卖或滥用公权力啊。虽然说我觉得其实你要熬到这个立法目的哦，有点不容易了啊。为什么140条第一项是为了防止这个出卖公权力啊？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你说呢？哎，这个第三人你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为什么跟所谓的公权力的出卖呢会扯上直接的关系哦？那这点是其实可以再去进一步去深究的啦，哦，不过在我们的这个学说以及实务上的认为呢，至少我们先不管它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总之呢，它并不是一个主办公权利，哦，并不是一个第三人能够直接主张主办公权利，哦，那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呢，到底这一条适用的一个范围在哪里，哦，到底是一个处分契约与这个义务契约的一个立场，还是说呢它只包含了处分契约呢和第三人不担契约。那最后我们在目前的一个实务上，我们看到讲义56页，我们是采取这个限于处分契约以及呢第三人负担契约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它从文义解释上来看哦，那还有从这个目的解释哦，以及从这个体系解释上来看呢，他认为都应该做这样的解释哦。那详细的部分就请大家呢自行参照就可以哦。考试的时候其实，除非他专门考这个点哦，那不然的话呢，其实他的一个解释的过程呢，不见得要写这么样的一个细哦，不用写那么细。但是呢，如果是真的专门考这个争点的话，大概就可以解说。比方文义上，他认为呢，其实因为什么什么之旅行哦，那在解释上，好像这个林明湘教授就认为呢，这个义务契约就相对效力啊，不会因为其旅行而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啊。既然有之旅行这三个字，表示它限于什么？限于一种对第三人会直接产生侵害的处分契约，或者是一个这个第三人负担的契约。那从目的解释上来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哦，那学者认为这个目的并不是在保护这个处分第三人。那从体系解释上来看呢，哦，那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他的论述哈，那尤其是契约相对人是人民的一方啊，是不是有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并不是这个行政程序法呢所关注的一个这个范围啊，所以最后做成了一个结论，就是呢这个有关这个条文140条第一项呢，必须要做一个比较相对来讲限缩的解释，好，限缩的解释。当然学术上来讲，它比这个判决呢更进一步，它要去讨论的什么？其实判决里面也有大概讲到这个问题了，到底57页这个部分啊，到底它这个所谓的实生效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是说呢，在客观上面呢，这个契约呢没有经过第三人的一个同意哦，就完全都不生效力，对任何人都不生效力呢？还是说只是对第三人不生效力？那目前来讲，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比较限缩的解释，是对这个第三人不生效力而已啊。客观上呢还是有效力哦，还是有效力。还有这个权利的解释是什么？哦，这个判决里面特别有提到，他说这个权利哦，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你说这个行政契约的第9条影响到你的权利，这权利呢是限于什么？是限于这个公法上的权利。如果是司法上的权利呢？很抱歉，你可以找这个民事法院呢来救济，哦，就不要来找我，哦，所以呢，这个是在整个140条的这个第一项的部分，哦，那比较重要的一些说明。那这点在考试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会蛮着重这个点的，哦，所以请大家呢对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哦，特别的注意。以下这个判决呢，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哦，就不需要再讲太多，哦，好，那进一步我们再看到哦。 讲到五十八页这个部分，上次我们才说到呢，这个行政契约啊，是不是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嘛？那我上次跟大家讲说，其实目前的一个比较多数的说法是采取否定说，或者是极低密度的法律保留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好，那我昨天呢、啊，正好在昨天的下午呢，就改了一个，就等于说帮人家改一个状子哦。这个状子呢，是一个等于说这个资历还蛮深的律师写的。然后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哦，就写了说，行政契约与行政这个处分呢，皆为行政行为哦，皆应受法律保留原则之拘束。好，第一句话就写这个，我差点让我吐血。好，光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其实这个律师他对于行政法还号称是公法律师，对于行政法其实对于行政契约这一块，他其实了解哦不够这个详尽，好、哦、不够详尽。所以呢，当然之后这最终修订最终到后来就轰轰一片，好、哦、变成这个样子啊、哦。虽然说我不愿意这样子，因为把人家东西改了乱七八糟呢，其实对人家来讲不是很尊重，对不对？还是。不好意思啊、哦，这个我不改的话，那这对不起我的良心啊，因为还挂了我名字在上面啊。好、哦，如果你挂我名字就算了，就无所谓嘛。但是挂了我名字在上面，我当然就把它改掉、哦。所以大家切记一件事情，行政契约呢，它是适用什么非常非常低密度的法律保留，甚至呢很多学者和实务都认为它根本就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好、哦，那人家说，哎、欸，那怎么去控制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用法律优惠原则呢控制它的合法性。好、哦，这点呢再给大家强调一次了。好，那五十九页这边哦，是进一步我们说合法性的要件谈完之后哦，就是讲到有关于行政契约它的瑕疵哦，它的瑕疵。上次我们跟大家特别提过呢，行政契约它的瑕疵呢，跟行政处分的瑕疵呢，正好可以做一个对比。行政契约呢，它的瑕疵它分成什么？分成有效跟无效。那不会像呢我们的行政处分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得撤销的类型哦，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类型哦。这一点呢是大家呢在我们念到行政契约的时候，特别要首先要去注意的部分。那有关于无效的一些事由有哪一些？哦，那我们先看到说有它的无效的原则。哦，原则，我们说呢，如果行政契约的一部无效呢，基本上全部无效。但是通常在实务上面呢、啊，一部无效就是全部无效的例子呢，我至今呢、啊，我就职业生涯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过。通常都是一部无效而已啦。哦，一部无效，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这个还是有效的话，仍然是有效。哦，因为一个行政契约要缔结哦，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大家去搞过一次就知道，这个真的搞死人哦。那这个当然，如果说是很简单的契约，他也不会找你。哦，那一定很复杂的那种行政契约关系，然后呢，大家就看到那边吵来吵去哦，吵架，然后吵得我便当也吃不下，就是气氛不好嘛，哦，气氛不好，那便当再好吃也没有用，而且便当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便当，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那在那边听着他们讲了，然后又不能够做，又不能走，我就说，哎，我走先啊，你先慢慢吵，不行啊，然后他们那边吵，要听他们吵什么，哦，那这里呢？看到这个无效的原则，我们说原则上来讲是一部无效全部无效，但是呢，这个但说是比较常用的，然后所以除去这个无效的部分呢，其他部分如果有效的话，其实还是一样哦，可以去沿用沿袭这样的一个契约。那列举的这个无效的事由，我们看到括号国字小写二的部分哦，有些的部分是列举的无效事由，这列举无效事由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2条规定。那我们这个上次上课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了，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呢142条规定哦，其实有一个这个运这个适用的一个顺序嘛，我们说142条通常是会先判断的，因为它是列举了几个很明确的无效事由，那进一步你才去判断到140条、141条第一项。哦，这一个比较概括的部分哦，那142条是在中间哦，所以我们是正好条文的这个顺序跟我们的判断的顺序呢，正好是倒过来哦，所以这边我们先讲142条的情形，那其实它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它的一个情，它的一个规范的内涵。他说呢，缔结啊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呢，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无效。好、哦，第一款就是说呢，与其内容相同的行政处分为无效者。好、哦，所以呢，一个行政处分如果是无效的，那你代替这个行政处分，当然会让你这个契约关系呢也是无效的。好、哦，这很简单嘛。好、哦，无效像大饼包小饼一样，包了一个无效的东西呢，就是无效的。好、哦，就无效的。那第二个是说呢，与其内容相同的这个行政处分呢，有得撤销的违法原因呢、啊，并为缔约双方啊所明知者，好、哦，所明知。与其相同内容，这个内容相同权，那等于说有得撤销，因为我们刚刚才讲到呢，我们的行政契约啊有得撤销这个中间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如果这个大饼包到这样的一个小饼怎么办？好、哦，那它到底是无效还是有效？好、哦，因为行政契约就是这两个选项嘛。那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我们超的国法，我们做了一个折中。他说呢，为这个缔约双方所明知者，如果这有得撤销的情形，两边都心知肚明，这时候呢，它就是什么？这个契约是无效。相反，如果一方不知道，这个契约呢还是有效。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行政契约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对于得设效力行政处分呢，我们做了一个折中，好，做了一个折中。大家不要忘记哦，这条的适用前提是什么？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好，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好，好，那。这里就有伏笔哈，等一下我们还是进一步做说明哦。这些先大家先看到这个前提就好。好，第三款跟第四款的哈，我看一看，你看一看，大家就觉得开始有点怪怪的。他说啊，缔结的和解契约呢不符合136条的规定，或者是缔结的双方契约呢不符合137条的规定。哦，像缔结和解契约什么叫做不符合136条的规定哦？比方说呢，我们在这个行政机关呢、啊，根本就没有经过调查，就直接跟人家订了一个和解契约，恐怕呢就不符合136条，说呢行政机关必须经过调查之后，仍然不能够确定它的事实状况哦，这样的一个要件，这时候呢可能会是无效的。好，再来双方契约最简单的就是，当我们之间的缔结一个行政的双方契约，结果呢这个约定的几乎内容啊是有违反。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好，这是这个部分，依照我们第四款的规定呢，就会是一个无效的，好，就是无效的一个契约。那这里呢，第三款跟第四款，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适用的前提，我们请大家画过，就是一个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但是呢，第三款、第四款的情形呢，会不会只发生在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上？其实不尽然，对不对？好，不尽然。包含像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客与义务契约，好，就是我们约定给付一个行政处分，好，这样子的一个契约关系呢，其实也有可能会有双方契约或者是和解契约的情形。所以呢，这部分是不是要限于是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在我们的学理以及实务上的事上都认为第三款跟第四款并不受这样的一个限制。好，并不受这个大的一个帽子，所谓的代替行政处分行政契约的限制，所以这边请大家注明一下，第三款、第四款它的适用不限于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好，那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立法？好，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结果呢？啊，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呢抄的国法抄到了他们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哦，因为德国法里面是有这样的规定，那时候他们所想象的行政契约哦，大概都是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哦，他们实务呢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见解去补充这个部分。但是呢，在他们立了这个法之后，随着这个行政契约的不断的发展，他们早就在实务上承认了，哦，就是说第三款、第四款的情形可以适用在其他的契约类型。哦，那我们当然在解释上面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哦，所以第三款、第四款它其实可以适用在这个几乎是。所有的契约的类型哦，只要你是双方契约，只要是和解契约，好，那很抱歉，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违反的情形，可能就是无效的，好，可能就是无效。所以在我们142条的这个部分，那列举这四款这个无效的情形，我想应该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141条的第二项的情形，就是我们9页这边看到的这个二的部分，阿拉伯数字二的部分哦。他说呢，如果行政契约呢违反行政程序法138条的这个规定，于缔约前呢没有经过这个事前的公告、应具的资格呢及决定的程序哦，或在决定前呢没有给予竞争者表示意见的这个机会，等于说你行政契约你没有依照138条的规定给人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哦，公平竞争的机会。那公平竞争是会要求谁？通常来讲，在我们的这个法制面上，会要求公平竞争的，当然都是什么？都是行政机关，我要求你一定要给人家公平的机会啊。私人之间需不需要什么公平竞争？哦，不需要，哦，不需要。哦，你有听过说呢？这个一个女生呢，很多男生在追她的时候，还给她每个都公平的机会吗？不会啊，哦，一定都是已经有人选哦，这两个是 OK 的，其他三个是陪绑的啊，陪绑的就是看他的良心嘛。没有良心的话，就是继续利用我们家；还有良心，就是直接切断，哦，不会公平，哦，不会公平。但现在有没有可不可以背难他？没有什么好背难的，因为是个人的选择，哦，私人的选择问题。但如果说呢，是公家的资源，就给人家要给人家什么公平的机会？那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其实138条的规定，它很大的程度呢是被我们的出差法以及我们的。政府采购法所架空，哦，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是比较我们就大概讲到这边就可以，哦，142条的第二项的规定，它包含像什么第60页这里141条第二项还包含，就是说当时我们的行政契约呢违反了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35条的规定，什么是135条的规定？也就是这个依其性质和法规规定不得缔结的情形，那这时候呢，行政契约也会。跟着无效，所以像上次我们讲过的呢，如果你在行政契约里面，你针对你的税率来加以约定，好，税率，好，税率，那税率加以约定呢，很抱歉，好，那你可能呢就会导致了你这个整个行政契约呢无效的一个结果，好，无效的结果。好，那从142条到141条的第二项， 最后呢，到了终于到了我们一个帝王条款141条的第一项。141条第一项，大家看过了，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叫做行政契约呢，准用民法规定之结果为无效者，就是无效的。好，这个包山包海，好，包山包海。那所以呢，学者认为说呢，这个部分呢，它的一个范围呢，其实是不应该这么的广。好，那它的具体范围为何呢？还是有待于呢，实务呢不断的去发展，好，来加以行述，好，来加以行述。所以呢，很多学者批评说，141条第一项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立法，好，非常失败的立法。它失败在哪里？失败的地方在于说，它怎么可以，好，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这么粗糙的就把这个行政契约呢一网打尽的让它会无效，哦，这点是这个在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以被接受，哦，是难以被接受，哦，所以这点是我们的大概讲到概括无效事由里面大家都会讲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行政契约的无效事由里面呢，它其实也蛮简单的，从141的第二项一直到141的第一项，这一连贯下来呢是非常有一个顺序可以去判断。所以大家在看到一个行政契约，如果真的要判断它的一个有效性的时候呢，大概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去走，我想呢应该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目前考试的时候好像比较少考、哦，这么简单的一个行政契约无效的一个判断，哦，通常都是拐着弯呢考其他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再大家去看一下。好，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61页哦，62页这里呢，其实我们就主要讲一个观念了，这个行政契约呢，它的一个这个其他瑕疵的一个所谓的其他瑕疵的效力，其他瑕疵的效力，那其实主要来讲就是说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违法有效的行政契约？那我们讲，其实当然有违法有效的行政契约。有时候呢，行政契约它其实是违法的，但它的一个违法的程度可能还没有这么的严重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会构成无效。好，哦，它有时候可能的确会有些瑕疵，但是呢，不见得呢都会影响到它的效力。那会不会有一个得撤销的行政契约呢？目前学者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在我们的实务上是完全没有被接受的。好，哦，没有被接受。好，哦，这是我们大概来讲的是这个在62页这里比较深入的讨论。好，哦，这个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好，哦，它的重要性并不高，哦，只让大家解惑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理上面，哦，比较不承认所谓的得撤销行政契约这一块，哦，大家看看就可以了，哦。那在进入到行政契约的监督与变更之前呢，我请大家呢先看到这个讲义的第70页，哦，第70页的一个3的部分，叫做行政契约的解除，哦，行政契约的解除，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把行政契约的无效跟它的解除啊做一个对照，帮大家做个对照。那简单来说呢，哦，我们的行政契约，哦，它其实我们在不管讲到我们的这个监督的部分，或者是讲到所谓的它的效力的一个部分呢，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它似乎没有那么明确的像我们的民法一样，哦，提到它的解除，提到它的一个这个终止，哦，提到它的终止，好像没有讲那么明确，哦，没有讲那么明确，所以呢，就有些人呢就疑问说，哎，那行政契约到底可不可以终止和解除啊？好，所以呢，在我今天就引的那个行政契约里面呢，那后来我就引了一个这个终止的条文，就是说当两个机关之间发生一定的事由的时候，有一方呢可以终止这个契约。那这时候呢，一个机关的他们的这个法务呢就问了一个法制专员，就问说，哎，啊，行政契约条文里面又没有说可以解除，也没有说可以终止，那你律师这样写会不会有问题？哦，想要，因为毕竟要表现给老板看一下嘛，哦，觉得他在做事情这样子，他当然会被我垫回去啊，对不对？你开玩笑，就是这个不要在那边耍大刀了，就是不懂的就不要发言就对了。像大家之后呢，跟老板出去开会，如果你当律师跟老板出去开会，没有把握的事情哦，你可不要讲哦，不要讲回来之后呢被削一顿，被削一顿。之前就有律师呢跟老板出去，结果呢这个一句话都不讲，就当事人就跟老板说，哎，你这样带两个人来哦，然后结果呢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哦，那我还要跟我 charge 两个人的费用哦，这个我不付。所以之后出去的时候，有其中一个没有讲话，就开始讲话了。那讲话讲错话，好，哦，讲错话就是讲了一个呢，是一个当事人交易架构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环节。他去问了这个问题，哎，你为什么这样做？那当事人呢就吓了一跳，然后沉默了，听说半分钟，没有人讲任何一句话。哦，多可怕！哦，回来之后呢，就常常就反正就被削了一顿。哦，就是你不要讲话没关系，哦，但是你宁可收不到钱哦，不要被人家削嘛，对不对？哦，不要被人看不起。那这里呢，我说行政契约有没有解除或终止的可能？当然有，哦，当然有。这边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其实呢，因为我们的行政契约呢，可以准用到这个民法的这个规定，哦，所以呢，民法上所有关于行政契约的这个契约、司法契约的解除、司法契约的终止等等相关的规定呢，在我们的行政 这个契约里面都可以适用，好，都可以适用，这点观念请大家一定要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考试就曾经啊考过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有些人呢就正好就中招，就死在那边哦，那其实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的确是不应该这个死在这样子的那么简单哦，这么基本的一个条这个规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100页哦，100页。好，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我们就以这个案例呢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哦，给他们再进入到行政契约的一个监督。好，100页这里我们讲了有一个 A 啊，这个老人养护中心啊，因为要办理新建院舍计划哦，就像这个内政部呢申请补助哦获准的，双方签订了一个补助还给付的行政契约哦，他们就直接定位它是一个行政契约了。事后呢，因为 A 老人养护中心呢积欠厂商工程款，导致呢他所新建的这个院舍啊遭法院呢查封拍卖，无法呢如期开始营运，好，所以内政部呢就去函通知这个 A 老人养护中心呢要解除哦这个行政契约，并且呢请求返还已经交付的这个补助款以及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违约金啊。那请问呢，就在事后的一个行政争讼的程序当中呢 ，A 老人养护中心提出以下的抗辩有没有理由？提出了两个哦这个部分哦。那我们先看各括号二的部分，好，就在101页最上面括号二，他说依照行政程序法有关行政契约的规定，内政部应该选择终止而非解除系征补助款的行政契约。他说啊，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上次我们带大家看过行政程序法里面，似乎看起来是不是只有这个这个终止契约而已，早上就终止，没有提到解除契约，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解除？那我们当然讲了这个部分的一个观点哦，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一个谬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149条，行政法149条的规定已经很明白的说，我们就准用到什么民法上有关于解除的规定。好，这个当然没有讲那么清楚，是说准用民法的规定。那民法规定里面当然包含契约解除的规定啊，哦，所以不会因为说呢，它只有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面就有终止的规定，就不能解除它。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这个先带大家去来了解一下。那再来呢？我们看到100页这边的括号一，哦，括号一的部分，哦，说这个内政部呢，它解除这个系征补助款的这个行政契约之前呢，哦，应该给予其啊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呢，这个衔接通知函中啊，也没有告知这个法律救济的途径，这个契约的解除呢，应属无效，好，应属无效，好，这边呢是他的一个抗辩，好，说呢，你怎么没有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呢？而且呢，也没有告诉他这个法律救济途径，那这部分他什么？他混淆了契约的行为跟行政处分，要给他一个什么陈述意见的机会啊，好，然后呢，要给他告诉他这个教师义务呢，都是行政处分的部分，好，所以你不能够用对于行政处分合法性的一个抗辩呢，来争执这一个契约的合法性，好，合法性。所以这题目看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好，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它很容易造成一些混淆了，好，有些人他就唯一不定了，这个部分到底怎么打，尤其第二小题的部分，那这点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就有人跌过跤，你就不要再跌第二次，好，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题目，好，那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回到我们的讲义第63页，我们讲到了整个行政契约啊跟司法契约之间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呢，行政契约呢它的行政机关的部分有比较强的一个支配力。那这比较强的支配力怎么去表现呢？表现在我们的行政契约的监督以及变更上。哦，那里面当然比较重要的是其中的147条有关于刑事变更了，哦，不过我们还是把全部都看过一次，哦，大家可能概念上会比较完整。好，看到讲义163页这里呢，第一个是行政契约它的监督，哦，监督。那我们可以看到100条，虽然我们这边讲到行政程序法144条规定，他说啊，对于这个行政契约，如果当事人的一方呢是人民，另外一方是行政机关，哦，这两个这样一个情形之下，那行政机关呢，可以就相对人的一个这个契约的一个履行呢，依照书面啊，哦，所约定的方式呢，为必要的一个指导与协助，哦，与协或协助，哦，或协助。这个条文其实一般的行政契约呢比较用不到，哦，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条文。那这样的条文对人民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所谓指导或协助，我们只能说呢，有时候好，有时候坏。这个指导跟协助，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帮我履行契约不是很好吗？我帮人民履行契约不是一件好事吗？那我跟大家讲哦，有时候呢，行政机关管的太多，你会很难做事情。比方说，他指导说，哎，那你每天都要把你的这个日的这个工程进度表给我看。哦，我每天指导你说，哎，你今天慢了2个小时，我帮你再看你指导你怎么样做2个小时。哦，光这个成本就会让你吃不消，会让你吃不消。所以指导跟协助呢，并不见得是这个好事。那有时候呢，也是必要的。 比方说像什么呢？像在一个 BOT 契约里面，我们底下会看到这个63页这边下面这一段就是说呢，像我们在签一个 BOT 契约，如果它是一个行政契约的话，那其实我们不管它行政契约或什么契约，我们对里面的条文里面一定会有个甲方协助事项甲方协助事项。甲方通常都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就是 BOT 契约的行政机关都是甲方，乙方就是业主，所以在实务上才会讲说，不景气的时候做甲方，景气的时候做乙方，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乙方厂商嘛，景气的时候他当然比较赚钱，做乙方的；不景气的时候做甲方，甲方是行政机关比较少钱，但是比较稳定。那甲方呢，他的应协助事项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所以的行政契约他的指导与协助。这有时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必要，尤其是在你必须要取得建造这个部分。像大家如果现在经过这个国父纪念馆站这边大家就看到这个大巨蛋正在盖嘛。那这大巨蛋要盖呢，它当然前面很多波折非常多的波折等下有机会我们会看到这个案例。那在这个波折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行政机关要是政府是不是要协助这个院雄呢来取得建造，有些建造的取得真的需要协助了需要学，他可能觉得说，你申请不就有了吗？没那么简单。尤其是当你申请一个建造，你要先经过树保都审环评非常非常多程序的时候，那如果呢没有人帮你嘛那真的会差非常的多这个时间会差非常的多。光是都市计划的一个审议就可以拖很久。你这个蛋怎么长得不好看啊应该是鸭蛋怎么变鹅蛋啊这个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你在实务上你真的笑不出来你被退回来一次你就改一次那改那个图不像我们今天涂鸦这样改就算了那个图是整个都要变的，那有些行政机关更机车，他会叫你做成立体图给他看那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建案没有就是弄了一个那个立体的一个小模型给你你就要弄那东西给他，因为那东西很好弄嘛你弄都要弄两个月真的要精细的话，那你变更设计要搞是那个搞死了所以呢，在我们的必要的指导跟协助上，有时候呢会发生很关键的作用只是说我们一般的行政契约比较用不到比较用不到。那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是说，一定要书面约定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在出三契约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甲方协助事项，就是说，甲方要协助乙方的取得建造甲方需要这个协助乙方的取得租税优惠都是立稿其实都是比如说大家要订 BOT 契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立稿，上面都已经写好这些东西，再去改。好，这是这个必要的指导跟协助。那我想呢，比较强调的是，就是64页最上面这里是一个限于必要的指导跟协助，不能够介入太多你不能够借由这个指导跟协助呢去介入了这个契约的一个它的履行这是不对的。那再来呢，如果是没有以书面与契约的约定来这个接受指导跟协助的话呢，那行政区也不能够随便就介入他照履行契约的方式这是第二个部分需要强调的。那有关于行政契约它的这个变更呢它的变更的部分主要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看过的这个王之行为这个是从法国法里面来的通常我们不太我个人就是说在这个引述学说的时候呢，我比较没有去引用法国法因为法国法它本身是我不是学法文出身的那这个再加上说呢，法国人他的东西呢真的蛮随性的。我到后来真的搞不清楚这个他们的行政契约到底，在他们的这个行政法的体系到底怎么样，好复杂有点随性那或许大家可以去请教一些文化的学者像这个郑中文教授像这个吴清文这个正当的吴清文教授，他的行政法学得非常的，他把我行政法学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文章，就可以略知梗概那我看了之后呢，我每次跟他请教说，学姐，我看的东西，我真的是有时候搞不清楚法国人在想什么那他就恐慌，也是跟我讲说，法国人本来就没有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就蛮有趣的那这学姐挺有趣的，也是我跟他在台大然后呢就停车，后来就停在一个残障车位这样子。我说，学姐，这是残障车位。他说不好意思，我赶快移开这样。结果呢，他后来想想说，我们还是不用移吧，因为我是脑残啊，所以就不用移对，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他的文章，我不是说帮他打广告就是说他的一个，如果大家要了解法国法的话，他的一个部分是可以让你去有一扇窗可以去接触的但是在考试之前不建议这个比较不经济那。这边看到行政契约它的一个片面的这个终止跟这个调整它是这个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6条规定，它超法国法来的， 那法国在这个法国，大家知道它有个历史背景。其实大家学宪法也好，学行政法也好，或者是学任何法律也好，我们在看到一个寄售的法律之后，我们就要大概知道一下它的寄售国的一个背景。像法国他们本身对于司法基本上是比较不信任的，是比较不信任的。为什么？因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呢，巴黎有一个高等法院，这高等法院是贵族组成的，它当然也兼含这个行政法院的功能。他们这个法院呢是有一个附属权的，附属，想大家学过宪法应该知道什么叫附属。这稍微讲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观念，附属权。什么叫附属权？就是说呢，比方说国王想要通过一个法案，那必须要经过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个附属，就是他旁边要签这个院长的名字。那巴黎高等法院是掌控在谁身上？掌控在贵族的手上。所以那时候呢，路易十六就是被砍头的那个人他这个在这个他生前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立誓振作，他通过了，他自己本身也想通过很多这个改革的法案，通通都被这个巴黎高等法院否决掉否决掉。那否决的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攻占巴士底监狱嘛。第二个目标就是法国高等法院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你说法院，它其实不像一般的像德国这么的信任。当然，大家会想说德国的法院不是在纳粹的时候也是非常乱七八糟嘛？但是因为行政权更烂，所以只能相信法院而已。那法国的话是认为说这个法院的部分它是比较不信任，所以呢，它的宪法委员会不见得是像我们有司法官的一个像这种司法权这样子一个这个委员会的形这个大法官的形式跟德国也不太一样。所以有它的脉络，会有它的脉络。那在脉络之下，它的行政权呢，相对来讲就会比较被强化。尤其是这个法国这个三大名人一个是密特朗，对，一个是毕卡索那密特朗就是那当时算是一个蛮被人家这个敬重就几任总统蛮被人家敬重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行政权是比较被人家所着重所着重的。第三个人是谁？就是 Coco Chanel， 就是香奈儿创办人。香奈儿创办人是三大这个二十世纪三大法国的伟人那当然呢，我个人也是蛮赞同的啦对于 Coco Chanel 他真的蛮不容易虽然说他很多争议但是这个再说了，不要讲到风花雪月的事情。那行政院变更，它就是一个行政，就是等于说法国在行政法上面它偏重行政机关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说呢，当行政契约缔结之后，当事人的一方如果是人民，一方是行政机关，那这时候的行政机关可以怎么基于公益的考量，单方片面的去变更这个行政契约关系这是王之行为为什么叫王之行为？就是国王才能够做嘛，对不对？因为一般人来讲，以这个契约缔结之后，怎么可能单方就说，我为了公益为了公益正义然后我就把你这个东西弄掉？那公益正义这东西，我想大家学法律学到现在，不晓得对于公理正义、公平正义的理解是什么有一次呢，一群大一新生在这个导生会上面表演他公理正义的一出戏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公理正义那时候李茂盛老师在场就把他们抓来骂了一顿什么叫公平正义学完之后再跟我讲吧。那我想说呢，大家在学到现在觉得什么是公平正义那我们今天都不讲，不打高空不要像讲宪法的人一样像最近好像要开宪法之类的，我觉得很有点痛苦了因为我不是说宪法学不好，但是我觉得宪法是一个打高空的学问是给那个闲云野鹤的人去做的就是阮籍啊、嵇康啊在那边弹弹琴啊，然后讲啊基本权啊、保障啊这个，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老实说了就是说宪法有用的时候只有在那个制宪的时候制宪的时候或者正大法官那个层次，我认为它比较有用。但是我比较偏激的想法，大家不要进行笔录啦，或者是这个书记官要把它删掉这个我不是这样，不是我的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呢，其实在整个这个宪法里面，它其实它处理的问题是比较上位的比较抽象的我认为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讲到实际的感觉，没讲到实际的感觉啦。那回到这边就不要讲这个本身是教宪法的老师了。那对我们说，为了除去这个公益上的一个重量，说公益对不对？这两个字，我们就不打高空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主要就是在衡量公益跟这个行政契约的利益之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去终止的时候，那当然可以终止。那我们查了一下实务上的一些这个部分，其实呢，到现在为止，真正用到这一条的一个机会非常的少非常的少。而且呢，这个像我刚刚讲到，为什么特别讲到吴清文吴老师他就针对这个146条的规定呢，去写了一篇文章写一篇文章，从法国法的一个理论，我想这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一篇讨论的文献他就说从这个部分，他其实我们引用这样的一个条文呢，是不是妥适？他就做了一些这个批判我认为是蛮中肯的 蛮中肯的。那有空的话哦，这个有闲这个的时候再去看一看哦。现在考前不用去看它。那它的要件我给看到讲64页啊，第一个是为了这个除去这个这个行政机关为了除去或防止公益上的一个重大危害哦，重大危害。那而且呢，必须限于这个必要的65页这边限于必要的范围之内哦，必要的范围之内。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要补偿啊，或这个等于说相对因此而生的这个损失哦，你要补偿损失的哦，就是说不是说你今天呢说拆了就拆了，今天你说终止契约终止契约了哦，那而是你要给钱的哦，你要给钱的哦，这是第一种情形，叫做枉之行为哦，枉之行为。那这里呢，其实相对人有没有一些手段可以回应呢？好，我们说这里面的规定是说呢，为了避免或除去这个公益上的重大危害，所以可以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呢，它调整契约的内容或终止契约，所以它有两个选项。行政机关可以选择什么？终止契约，也可以选择比较轻微一点的，叫做变更契约的内容哦。当然，这个讲轻微也不见得轻微，说变更契约内容对当事人可能更为不利。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65页这里这个阿拉伯数字3呢，当事人有什么样的回应手段？他可以怎么对抗行政机关这样子一个枉之行为？他可以说呢，我不晚了。哦，我终止契约，哦，终止契约，所以他可以用书面续名理由之后呢，我说我不晚，我跟你终止契约，大家一刀两断，哦，一刀两断，然后呢，进一步呢再给予补偿，哦，给予补偿。那这是有关于146条的枉之行为，哦，比较简单，哦，比较简单。那到了66页这里，我们看到直接看到括号2的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情势变更的部分，哦，情势变更的部分就在考试上面会比较重要，哦，比较重要。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枉之行为呢，主要是集中在它的主角都是行政机关啊，由行政机关这边来判断说呢，它到底要不要去终止契约，哦，要不要去终止契约或变更契约。到了情势变更这里呢，两边都可以做了，哦，两边都可以做的，哦，就是说呢，当有情势变更的时候，哦，情势变更的时候，那这个两边呢，不管是人民这一边或行政机关的这一边呢，我们都可以去主张要变更这个契约，哦，变更或者终止这个契约，哦，终止这个契约。那这里呢，哦，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这个166页，哦，这边啊，哦，抱歉，我们直接先看到67页，抱歉，67页，我先看到这个情势变更请求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看到法律依据呢，是在行政程序法147条的第一项，我们说行政契约缔结之后，因为有情势的重大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原约定呢显失公平者哦，当事人的一方呢得请求他方啊适当的调整契约的内容，如果不能够调整的话呢，可以怎么样？可以终止契约哦，对，调整到终止哦，调整到终止。它的要件呢很简单，就是呢缔结契约之后哦，之前就不算哦，缔结契约之后呢发生了一个情势的重大变更，68页这里哦，非当时呢所得预料哦，所以呢一个情势变更，对不对？在当时呢所这个缔约的当时呢是没有办法预料到这件事情，可以预料得到就不要情势变更了哦，就已经可以预想得到这个状况发生，你就可以去判断有没有缔结这个契约，然后再来是你就显示公平的，如果按照原约定的要求呢会显示公平，那这个调整契约如果不行的话呢，才能够在终止契约，好，终止契约。那我们的实务上面或我们学理上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呢，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比方说呢，一样，我们就讲公费生契约，好，哦，当然现在公费生契约，哦，越来越少，哦，越来越少。那比方说，我们就讲这个行政机关，哦，他跟某甲之间呢成立一个公费生契约，哦，公费生契约。好，那这个契约呢，当然就是行政机关这里也会给他一些哦，这个公费啊，哦，公费。好，哦，但是呢，你拿这公费之后，必须怎么样？好，哦，比方说他签这个他的给付的义务呢，比方说我们讲特定一点，好，哦，就是说他必须要在服务在某一个原乡哦，就原住民的这个乡镇哦，原乡，好，哦，比方说是 A 原乡，好，哦，特定 A 这个原乡，好，哦，比方说要服务2年，好，哦，服务2年。那后来看这都是这个比较早期的例子，哦，所以他说比方说9.1大地震啊，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天灾这个巨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飞机撞到大楼啊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当你不能够遇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哦，那这个我们说服务原乡2年这个部分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呢后来呢发生情势变更了，这个 A 原乡呢哦这个比方说发生大地震，哦，大地震，哦，非常的危险，就道路呢柔肠寸断，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大概这个比方说又爆发什么传染病啊，或什么，反正就是灾难之后，反正都可以想象得到它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呢，发生形势变更了，这的确就是一个形势变更，而且呢，地缘的当时呢，所不能预料，所不能预料的，形势变更。尤其我觉得黄色的粉笔特别容易断，这个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形势变更呢，当接下来某甲可以怎么主张？某甲可以依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行政程序法的117条规定，他说呢，我形势发生变更了，我们可不可以调整契约的内容？比方说，我可不可以到 B 项去服务？我不要到 A 项去服务。好，那这是他可以考量的，可以考量的。那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哦，这个部分可能对某甲呢，就不见得那么有利的哦。你看到说没有错，你当事人的一方呢，你可以调整契约的内容或请求什么终止契约，好，终止契约。不过呢，好，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68页，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行政机关呢有一个杀手锏，就是说如果是行政人员这边他要求终止契约，你说你不玩的，很抱歉，不见得呢都真的能够不玩。为什么呢？他说啊，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7条第二项的规定，这时候呢，其实行政契约当事一方是人民的时候，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义啊，得于补偿相对人之损失后，命其继续履行这个原契约所约定的义务。换句话说呢，今天某甲如果他不玩了，可能不行。行政机关可以怎么样帮他保险？好，比方说，你这个我帮你这个补偿一些，好，比方说补你一些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哦，让你能够，那就你还是要继续履约，还是要继续履约，你不能够不玩，就是非去不可的意思啊，非去不可的意思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在和平医院里面哦，那你那时候 SARS 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勇敢的哦，在外面的医生全部都要回去啊。都要回去啊，不能够在外面这样子哦，像一个懦夫一样哦。那时候的氛围就是这样子嘛，因为那个医生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爸爸，不是你的妈妈嘛，哈，所以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讲，好，那是你要投入就对了，别人的儿子死不完了，好，这样子就是你反正就要去，哦，这是基于公益的考量，当然先不评价他是好或坏，哦，所以和平医院封院的时候，你听到很多人哦，他其实呢，那个消息大概快要发布的时候，他大概得到风声都赶快从地下就开车开走了，哦，这个。就是叫做什么？这个大难来时，各奔飞哦，各奔飞哦。这个当时所不能预料，就是一个灾难。像大家，我刚刚跟大家讲过，那时候911事件的时候，有一个事务所正好在那个双子星。那之后呢，那个事务所的律师也是遇到在一个场合里面遇到，讲说奇怪，这个事务所律师怎么还在呢？好，对，他说这个当然不好笑，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怎么就还在呢？这样子觉得就有点心里会有好奇，说是后来在 recruit 还是说怎么样？就不是。哦，不是，是因为决议发生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快10点的时候嘛。如果没记错，应该早上是大概早上的时间，哦，早上的时间。那因为律师哦不用打卡，所以呢都睡比较晚一点，上班也比较晚一点，所以那时候在办公室都是秘书，不是律师啊。哦，所以那时候被撞的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人家讲说早起的律师刚好有虫吃，对不对？说早起的律师被击撞嘛。哦，所以就那时候就正当化自己说啊，就不要太早去办公室哦，以免遭受这个不可预料的一个危难。好，我这样讲，那发生这样危难，比方说真的就这危难发生之后哦，那要去调整或这个终止契约，那你要终止没有错，但是你是行政机关这边，他可以要求你继续去履行这个契约。那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说，好像对人民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哦，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所谓的回应手段上哦，我们的回应手段上这个部分有个批评哦，看到讲一个69页这里，他认为说过度保障行政机关啊，对人民这边显示公平哦，显示公平，而且这个命哦，这个性质呢，其实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啊，不过绝大多数而言呢，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契约上的意思表示哦，意思表示。那这个其实呢，主要讲到括号2这个部分，就是说呢，命他继续履行哦，其实是一个很片面的，甚至比王之行为呢还要更过分哦。因为像我们刚刚146条的规定嘛，就是你顶多退场，对不对？我不玩，你要偏偏跟我调整契约，我可以不玩的嘛，哦，不玩的。那在刑事变更这里呢，不但你可以不能不玩，不能不玩，你一定要玩下去哦，一定要玩下去。那这个部分呢，是对人民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什么一个侵害哦，一个侵害。那再来呢，第三种，比方说呢，以146条相较价值衡量显示挺有矛盾之处啊，就说146条这种很片面的王之行为呢都没有这样子做了，那你反而一个双方当事人之间应该比较对等的一个情势变更的一个部分呢，你反而这样子做哦，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方。不过批评归批评啊，但是呢，你还是得好这个照这个部分呢继续走下去哦，就是一个比较这个无奈的部分哦。那对于人民而言呢，就算你能够证明呢哦有这个情势变更哦，那也不见得就能够完全的哦就如你所愿，保人民所愿。那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看一个题目好了哦。我们看到讲义的第这个看108页哦，一样是老人安养院的一个问题哦。108页，我们这部分就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这个全部的把所有的真点看完哦，因为它比较大的题目哦。但是我们可以把主要的部分呢先做一个交代。他说呢，这个某甲他是某一个私立老人安养院的这个负责人，受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委托呢，哦，经营一个所谓私立老人的养护所，那负责照顾年满这个60岁孤苦无依啊，而且呢无谋生能力的市民，哦，那同时呢也办理这个游民的这个收容业务，双方订了一个老人养护设施的一个委托经营管理的书面契约，里面呢做了非常非常这个多的一个约定。好，那大家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讲109页，所以条文的部分就请大家请看一下就可以。好，那我们直接看到他的问题啊，他说呢，某甲呢经营这个老人养护所一年之后啊，全球呢就陷入一个不景气的一个困局，然后呢石油飙涨啊，电费也涨价，好，这个其实好几年前我就写这个题目，但是好像看起来有点一语成谶的感觉。好，最近就是这个好这个电费啊，油费都涨了，好，所以呢甲在养护这个经营养护所上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亏损，那就向社会局呢请求填补这个亏损，那社会局就拒绝了。那后面的一些比较这个复杂的这个诉讼法的部分，我们就先不去看它。那主要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情势变更的请求了。哦，情势变更的请求，这边所谓的邮电啊，这个双涨哦，发生严重的亏损。那这边所谓的填补哦，请求填补其亏损呢，其实就是什么变更契约内容啊。哦，就想要变更契约的内容哦，比方说他应该给付的一些这个权利金或者是等等，他其实可以什么可以讲比较少一点哦，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当然这边他认为说行政法院应该如何裁判，那是另外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之后呢看到行政诉讼哦，讲到行政诉讼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回过头来讲。我们这边呢先看到这里就可以哦，看到这里就可以，这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情势变更的一种案例。那当然你要判断这是不是情势变更，主要要看什么，是不是一个这个契缔约当事人所不能够预料的哦，不能够预料的一个情形，那情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好，重大的改变。通常啊，我们在讲到情势变更的时候，有时候像你讲到说，哎，涨价，物价上涨，那在实物上来讲，你怎么证明说这个物价涨了很多？通常有一个指数啊，一个物价的一个涨幅的指数可以去做一个佐证啊。那个也不是说你空口说白话，说你这个说涨价就涨价。好，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契约比较后半段的部分，就是关于71页以下行政契约它的强制执行呢和所谓的行政征送。好，行政征送。那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呢，大家先跳脱我们所讲到的行政执行。我们所讲到的行政执行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在讲到行政执行法的时候讲过，行政法上的执行分成两块，一块呢是行政法院的执行，另外一块呢是这一个常我们刚上讲过，就是行政执行法院的行政执行。好，行政执行。那这边我们讲到行政契约的一个强制执行呢，它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种情形，它主要是依照什么？依照行政法院的执行这一块。好，那简单来说呢，好，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设计行政契约这个立法例的时候，他会担心一件事，就我今天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万一对方今天如果不履约、不履行的话，那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翻到最后一个立法规定，就是呢，我们就依照行政程序法148条规定，我们做一个什么自愿接受行政执行这个强制执行的一个约定。怎么说呢？依照我们的148条规定呢，他说呢，如果你行政契约注明什么，注明当你不履约的时候，我自愿接受执行。那等到有一方真的不履约，哦，真的不履约，哦，就是你签了这一方真的不履约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可以用他方啊，就可以用这份契约呢当成是一个执行名义，向行政法院请求呢对你做强制执行，哦，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是为了确保行政契约的一个可执行性，哦，一个可执行性，哦，这是148条的一个规定。我们看到讲义71页这里的定义呢，他说呢是行政契约当事人依法约定啊，自愿接受强制执行者呢是行政契约本身就成为一个执行名义，那具有所谓的执行力，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呢就可以 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这是148条的第一项规定，第一项规定。所以主要它的要件呢很简单，就是约定要自愿接受执行，但是债务人呢不为给付，不为给付。那这个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请大家要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三的部分，说受执行的对象如果是行政机关呢，必须要经过上级机关或首长之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今天我今天遇到这个案件是两方都是行政机关，那你这样做约定的话，你必须要先经过什么上级机关首长的一个认可，要认可。为什么？因为等到哪一天真的行政机关要被执行的时候，知识挺大，很影响公益，所以这部分呢可能需要一个上级机关来做审核，不要让下级机关人就冲到后来你就冲到这个可能自己被执行的一个处境里面。那这是大概来讲是我们讲到148条，那什么叫上级机关？这里大概就帮大家整理在这括号1到3，这括号一到三。那它的书面的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严格，说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是一定要这个书面的？说行政程序法当然是规定说行政契约基本上以书面的方式为之，这很严格。但是139条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书面的方式？书面的方式，那似乎呢从条文看起来它并没有一个这么明确的规定，不过学理上是认为呢应该要以这个书面的方式，因为自愿接受执行的是一个知识极大的一件事的。不过这样一个担忧呢，在实务上不太会出现啊，因为呢，除非说你一开始就没有把它设定成是行政契约。如果你设定成是行政契约的话，你一定会想到148条的规定，一定会做这个。如果你真的要约的话，一定会去约，通常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那执行的程序的部分呢，是准用什么？准用这个行政诉讼法呢有关强制执行的规定，准用行政诉讼法有关强制执行的规定，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这个后半段的部分，那大家看看就可以，所以它不是这个准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它是准用行政法院这套强制执行，这个我想之前呢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讲过了一下关于行政法院的执行。其实行政法院本身呢，它可能没办法执行，它本身它比较没有设这个执行处，理论上它可以设，但它没有设。那重点它就是在于说，它可能是嘱托给行政这个机关，或者是嘱托给谁，嘱托给这个民事法院的这个执行处呢来做执行，来做执行，就是有关于自愿接受执行的一个约定，自愿接受执行的约定。那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111页，111页的第17题，第17题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可以把我们两个争点呢串在一起。他说啊，台北政府的跟基隆市政府之间呢，就为了紧急处理垃圾的一个需要，基于所谓的互惠原则啊，在1992年的7月份呢，签订了一个区域间啊都市垃圾处理紧急互助的协议书。这个协议书的内容呢，除了包含这个台北市政府呢愿意带基隆市政府呢焚化垃圾，那基隆市政府呢就提供土地啊，帮这个台北市政府呢掩埋废弃物，也包含了费用的计算。那条款中呢，并约定了将该协议书啊定性为所谓的行政契约。行政契约。那第一条就问就是说啊，这个基隆市政府呢，是不是可以因为基于这个基隆市议会或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事后单方终止或要求变更掩埋这个废弃物的数量？理由何在？这里当然呢，我们要首先要处理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确，他是不是行政契约？他是不是行政契约？当然，这里题目他就已经跟你讲他是行政契约了。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不是行政契约？是不是有专当事人主观来约定的？恐怕不是，恐怕不是。所以这题如果真的要打得漂亮、打得完整，你首先呢还是得去判断一下这个所谓的行政契约挂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行政契约啊？就用我们上次上课呢跟大家讲的这个判断的一个写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契约？那最后结论当然应该是行政契约的，因为它的标的、它的目的看起来呢，其实都是行政契约的属性，属性。那再来就看到第一个小题，要说这是不是一个形式变更啊？是不是形式变更？是不是一个形式发生重大变更，而且当时这个所不得预料，然后依原约定的履行呢，显失公平？这是我们147条规定的情形，147条规定的情形。那147条当然它相对来讲还有一个145条，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的比较重要。那我们先讲147条，那147条这边就想请大家注明一下，这就是一个情势变更的问题。那这里到底民众的反对呢，可不可以当成是一个情势变更？尤其是当时是不是所不能预料的？不能预料的。那我在这里的观点会认为说呢，既然基隆市政府呢， 他基于他是一个这个民选啊，他说法是民选的这样子一个立场。那你对于民意呢，哦，应该有一定的掌握。你对于你的土地啊，要变成这个垃圾掩埋场哦，这样上权到这个说上权入市的一个规定，我想你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哦，心里有数。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当时所不能预料。哦，所以它应该不符合147条的要件。当然，这个答案应该是开放的，哦，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认为它构成147或不构成147，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家可以做衡量的。但是就我的观点来看呢，似乎我认为它并不构成147条的这个规定，哦，并不构成啊。那进一步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协议书上呢，如果有并有这个自愿接受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他方如何请求执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政程序法148条以下的规定。好，哦，那这时候呢，因为他是执行另外一个行政机关，哦，另外一个行政机关，哦，那你这个部分你可以怎么样？基本上可以主托给这个行政机关或行政执行处，或者是主托给民事法院来执行。不过呢，因为主托给民事执行处来执行呢，事实上比较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金钱的部分的话，哦，他当然行政执行处可以帮上嘛。那如果说呢是要他硬要他履行的，把地交出来了，然后去让你去做垃圾掩埋的话呢，可能主托给行政执行处不见得有用，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会主托给其他的机关呢来这个做执行。那这细节性的部分呢，就当然再做分类就可以。那主要你要知道这个条文，这一题的规定是涉及到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8条，哦，148条，哦，就是自愿接受行政执行的一个约定，好，哦，约定。那最后看到就是行政这个，应该说是行政契约它的一个赠送的问题，好，哦，它的赠送的问题，赠送问题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讲义的75页和76页，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关于行政契约的赠送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但是有一个状况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麻烦，好，哦，一些麻烦，什么样的麻烦呢？哦，上次我跟大家提过，有一个叫做东西呢，叫做客与义务契约，好，哦，客与义务契约，也就是呢，当事人双方呢在契约里面约定的一个内容是由行政机关的这一方呢要给付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哦，行政处分，比方说呢，市政府呢，好，哦，跟某甲之间呢成立了一个行政契约，我们叫它行政契约。依照这个行政契约的内容，某甲这边呢，他要给一笔这个权利金，好，比方说这个回馈金呐，好，讲回馈金，好。那某乙市政府这边呢，要给某甲，好，比方说一张这个行政处分，好，叫做开发许可，好，开发许可。开发许可，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结果呢，今天某甲乖乖的去交了回馈金，哦，乖乖去交了回馈金，结果呢，政府说啊，我开发许可我办不下来，我不给你，哦，办不下来，那你办来告我嘛，对不对？哦，就是赖皮。那结果呢，某甲你要怎么救济？你今天如果呢，他没有给这个开发许可，哦，没有给开发许可，但是呢？你已经缴了回馈金，你要市政府履行这个契约，给你这个开发许可，你要怎么去请求？你要怎么去请求？这时候就产生一个悖论，对不对？我们之前再跟大家提醒过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如果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一个行政处分，那我们提起的诉讼是什么？就是客与义务诉讼，哦，要先经过诉愿，再提一个客与义务诉讼。那这里呢，似乎你某甲请求的是一个开发许可啊，那是不是要提起诉愿，再提起一个客与义务的诉讼？好，但是呢，我们在刚刚上个月有讲到，行政契约的一个请求呢，都是依照我们的第8条规定来请求，哦，第8条规定来请求，就是说的一般给付之数。所以到底呢，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要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数，还是客与义务之数呢，就产生了争议。到底是一般给付，好，一般给付争的这个诉讼。不需要经过诉愿，还是呢要提起所谓的客与义务诉讼，哦，客与义务争讼。这两者之间呢，就有一些差异存在，哦，就有一些差异存在，就都各有其主，哦，各有其主。不过后来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实务上，还有的学理上比较多数的一个见解，采取的是一般给付之诉讼这个见解，哦，一般给付之诉讼。为什么采取一般给付之诉讼？ 那他说呢，其实依照这个克里义务之术哦，其实他的一个见解，当然这个所谓的故非无见啊，这故非无见啊，他如果人写东西被人家写出故非无见的时候，不要高兴太早哦。通常呢，在上一审法院呢、啊，驳回下一审法院的时候呢，他都会把下一审法院的一个话呢，哦，就是这个抄一遍啊，然后就说，哎，云这个等等啊，就是故非无见，故非无见，就是呢，哎，固然很有道理啊，不是说完全是没有道理的。那微查后面就有个微查了，好，微查就是开始把你批的一文不值了，微查，好，所以不要乱用，不要乱用这四个字，不非无见，通常是否定人家的意思。就很像我们在这个写，一般来讲写考卷的时候，有些同学会以一个学者的学说就写，哎，某某胡根老师怎么讲，哦，云云呢，这样子，好，云云，好，云云都是否定的意思，就是你胡说八道的意思，就是，所以你在看到那个法院的判决的时候，你要看到，哎，他引了某甲，他说原告说原告这个主张啊，得一堆，然后挂号一堆东西，然后后来云云啊，就表示说呢，其实法院认为他在胡说八道，哦，那要写什么？要写等于哦，等于哦，就是说，哎，你讲的这些话哦，等于哦，就表示他肯定哦，你讲的话是真的哦，所以这都很无聊的文字游戏啊，但是呢，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不会用就不记得，就不要再用这种文字啊，你不要没自作聪明写云云哦，就正好该老师是被你讲云云的哦，你就云云的哦，你也说到云云的，所以不要自作聪明啊，那故非无见也不要乱用，你不要写吴根老师写什么故非无见哦，这样当然你后面批评他，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要批评他的话哦，你就不要故非无见这四个字。好，那一般解不知数说呢，其实他们认为哦，因为这个行政处分，虽然说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开发区拿到行政处分没有错，但它其实它本质上行政处分，但是它已经被包在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契约的给付，哦，基于契约的一个给付。那这个基于契约的给付呢，就像一个这个保护伞一样，把它包起来，哦，那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契约给付，所看到的就不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保护伞哦，就一个伞这样。我刚刚提到保护伞，就想到什么？就想到那个2020五报，那个啊，这啊，这我今天怎么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好，那这个可能这边昨天做噩梦的关系哦，这个昨天好像梦到一个很可怕的梦，而且呢，因为跟我之前的经验有关系，那时候大家记得以后如果做检察官哦，做检察官要去验尸的时候，或要去那个解剖的时候，看这个解剖的时候，千万不要带自己的很好的笔去哦，我就有惨痛的经验，那时候我去解剖，哦，看起来就是那个有一个刑案哦，那个一泡水泡好几天的，然后去解剖，哦，那时候非常震撼，味道真的是我一生都忘不了。那最后呢，当然因为那解剖是用锯子在那边锯嘛，哦，所以那个解剖医生他已经全身都是那个血血哦，都是血血和水啊，反正都是这样。然后呢，之后他要签名哦，他说：“哎，笔借一下，就跟我借笔啦。”好，我就给他笔。然后就他把手这样，床用手这样抹一抹，在身上抹一抹，就拿笔来，我就签了，然后再还我这样子。那支笔我根本不敢接过来，但是你又不能说你不敢，你不接，对不对？你觉得你没中这样子，所以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内伤了，就是盯太久就内伤，内伤之后晚上就会就是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我猜了这个好了就掉。但是克里义务之术说呢，他是当然坚持他是什么，他是行政处分。那采取一般解释就是说，其实我在讲义上有特别强调过，虽然他除了这是一个包含在这个契约给付里面之外呢，他其实主要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啊，其实我没跟大家讲过，如果呢你要提起克里义务之术说，你要先提什么？你要先提一个诉愿，那诉愿就有什么期间的风险，对，逾越期间的风险哦。那如果你让当事人直接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说，你可以免除他这个期间的风险，对当事人而言是比较有利的啊，哦。所以最后我们再去以实务上采取都是什么？都是一般给付之诉说哦，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哦，这样的见解啊，哦。好，那我们回过头去把这东西你快点看完，你就直接看到讲义的66页哦，就是因为行政契约呢，哦，行政机关在契约外这个行使公权力呢，导致好66页的括号，我只想写二部分哦，这个重要性呢比较低一点哦，是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5条的规定，他说啊，这个行政契约呢，当事人的一方为人民的时候呢，他缔约之后，因为缔约机关所属公法的其他机关呢，在契约关系外哦行使公权力，导致呢相对人履行契约义务的时候哦显征费用或其他不可预期的损失者，相对人呢得向缔约机关呢请求补偿其损失，好，补偿其损失的要件和补偿的部分呢，就在66页、67页，请大家自己参照就可以。那这里规定这条规定是什么？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跟一个法人叫台北市， 台北市法里面有两个机关，一个是社会局，你跟社会局签约，你要盖一个这个老人的养护中心，老人养护中心。结果呢，后来这已经盖到一半了，盖到一半，结果呢，这个他同属这个台北市公法的另外一个局处，比方说都发局，他旁边的这边或是他的一个建设局或什么公园路灯管理处，他旁边乱弄一些这个相关的设施或相关的一些这个建筑啊，导致呢你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受到一些阻碍，这时候可能就该当成145条的规定，就是同一个法人之内的其他机关，你这个左手呢你帮你忙，右手呢打你巴掌。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说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呢在契约外行使公权力遭受影响，这也算是一种情势变更。那在这个情势变更下呢，当事人你也可以去这个项目，可以他说他是可以显征的费用的话，那也可以向缔约机关呢，这个请求啊，要补偿他的损失，这比较简单，然后也是在实务上面也比较少见，那就请大家自行参照就可以了。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78页以下，这是我们大概把一些跟促餐有关的这个问题呢，帮大家稍微很快的把它浏览过一次，是有关于这个 ETC 案，这个等于说延伸下来的，一路延伸下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其他不难，那主要比较会可以引起误解的地方呢，可能是它这个救济的部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ETC 契约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整理的非常详细的，而且我在讲双阶理论的时候呢，大概也稍微讲过一些有关于这个 ETC 契约的一些相关争议，所以我这边呢我就不会就不要这个在黑板上呢讲得非常的详细，就大概把一些重点给大家提一下就好。78页以下呢是有关于 ETC 契约它的一个属性的认定，那为什么呢？行政法院会认定 ETC 契约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它主要的一个理由呢，其实很多啦，包含像什么？包含像说，因为它里面呢，依照这个促餐法的规定，像53条呢，有这个政府可以做强制接管，他说，既然政府都可以做强制接管，那这个公权力是很重，它一定是行政契约，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可以看到讲义79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理由，因为呢，依照我们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这我想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好了。其实呢，我们讲到的 BOT 就是我们讲重大的这个公共建设案件，它所引据的这个条文呢，大概都是我们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公共建设法，就是我们的促餐法。那一般的这种财务和劳务的采购呢，是适用我们的政府采购法这两个之间它的结构呢非常的相近不过呢，促餐法是在我们的实务上的重要性当然是有它非常不能取代的地位因为它本身上涉及到了一个这个契约关系呢，它的一个我们说规定契约关系它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公共建设的关系，通常是比较重大的好，那依照我们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当时立法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希望把我们的 BOT 就是我们促餐法有两个阶段，对不对？一个阶段是征审决定的阶段一个阶段是一个缔结行政契约的阶段。他们是希望呢，在这个缔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81页有一个最底下有一个时序图嘛那这时序图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最右边这两个箭头，一个是认定最优申请人，另外一个是缔约。那认定最优申请人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叫做所谓的征审决定征审决定就是双阶理论的第一阶段征审决定。这个征审决定呢，决定谁是最优申请人决定谁是最优申请人所以这个征审决定。那决定完谁是最优申请人之后呢那进一步当然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缔约这样的一个程序。那这个部分是行政处分。那后面这个缔约呢，在我们促餐法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希望呢把这个缔约呢就把它认定成是一个民法上的契约了，就司法契约司法契约。那回到我们的讲义第79页，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2黑体字这一段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法条文引上去，这也是判决里面所引的。他说呢，促进民间公共参与公共建设法第12条第一项的规定，他说呢，主办机关与民间机构的权利义务，除了本法另有规定者外，依投资契约之约定。那如果呢契约无约定者，适用民事法律相关之规定。所以呢，很多人就拿这条规定，再加上立法理由 就说，哎，出产法的契约应该都是民事契约，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实务上都认为出产法上的契约呢是司法契约。一直到我们的 ETCI， 比如说我们今天78页、79页这边所看到的 ETCI 的时候呢，行政法院就正式呢对这个见解呢产生了一个质疑，甚至呢就直接否定这个见解。他说啊，这个虽然里面有一个适用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他说呢是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行政法还没有长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行政程序法，所以无从准用呢或适用这个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那而且呢他说啊，这个虽然说呢它是准用民法的规定，但是呢准用民法规定或适用民事法律会不会导致呢它的性质就一定是民法，不一定。他就说呢，诶，我们刚刚看到的行政程序法149条规定也是去准用到民法的规定啊，但是也没有让行政契约呢因此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司法契约嘛。那最后呢是一个最强烈的，也是这个最当时的学者最哗然的一个见解。他就说啊，这个立法理由啊只是法律解释方法之一啊，并非绝对正确。哦，说立法理由，虽然说讲得很清楚，说这是在司法契约，但是呢，很抱歉，立法理由呢，只是立法者他自己这些程度不好的立委自己写出来的。哦，那我伟大的行政法院的法官告诉你，哦，这个部分呢是有问题的。哦，所以呢，在 ETCI 里面呢，其实这句话其实最引起就是挑起那很敏感的神经啊，哦，挑起那个就是公司法之间那个很敏感的神经。那你在立出产法的时候呢，到底出产法的契约是行政契约还是司法契约哦？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哦，最后呢是实务界某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占了上风，哦，在立法的时候呢就是主导这个第十二条的立法，哦，所以把它定性成是一个司法契约。但是行政法学者呢从来就没有放弃要收复这块失土的这样的一个意图，那终于呢在94年啊把这块失土呢收回来，而且呢这收回来还删了这个第十二条的规定好几个巴掌，这样子，哦，就大快人心。所以你看当时那个所有的文章，哦，所有的公法学者几乎啊都额手称庆，哦，都是幸灾乐祸，哦，都是觉得哇这个太好了，我们今天公法这是光荣的一天，这样只差没有去放鞭炮庆祝而已，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判决里面是比较强烈的部分。但其实为什么我们最后所有的学者还是认为它是一个行政契约，那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的80页这里，我们80页第三，哦，这个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他说其实这个契约关系里面，这是整个这个法院里面他算是讲的比较深入，认为比较有道理的部分。他说啊，在契约里面它很多公权力的一个痕迹，哦，公权力的痕迹包含像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它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逃窃费的追缴，包含规费的收取，这都是行政行为。一般来讲，我们的私人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行政行为？你可不可以说呢，欸，比方私人我在这边呢我收规费，哦，有啦，以前啊这个清朝的时代有些这个就是在故意就在那个就是给委托给私人收税嘛，就在那个河流这边拦起一道坝，没有，然后呢就每个人船过去都要丢2个银子给他。然后呢有一次呢一群这个要考科举的这个士子，好，你就去看到之后就非常开心，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拿了一根棍子呢就反正就是把那些人全部打跑了，这样子，哦，就引起了一个事件，好，引起一个事件。那基本来讲我说规费私人是不会去收取，除非他怎么样，除非他被委托行使的公权力。所以这里呢，哦，这是一个逃窃费追缴，他既然这个行政处分授予给人民来做，所以呢当然会让 ETC 契约呢变成是一个什么，变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哦，变成行政契约。所以呢其实很多学者说其实第三个理由就够了，哦，第三个理由就够了，哦，就已经足以让它变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根本就不需要把它用这么强烈的说法说，哎，这个立法理由啊这个不足采，这样子，哦，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烈的字眼。不过呢很多学者呢是心里非常的爽，哦，非常的爽，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这个行政法院的终于主持公道了。那这是 ETC 区它被认定的是行政区它的一个理路，它的理路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再来是像这个81页这边增审公告法律性质，这是双阶的关系，我想就不用再特别去说了，哦，特别去说了。那这里呢我主要要比较请大家注意的部分，主要的是在其他部分请大家自己参照出来，这个等数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啊。87页这里有一个小小争点，就是当双阶理论里面呢，哦，前阶段的处分呢如果被撤销，是不是当然呢使这个后阶段的这个契约呢就跟着消灭，哦，跟着消灭。那我们的结论说呢，其实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法院它其实的见解是一样，那如果说其实不当然就消灭，哦，不当然就消灭，因为行政处分呢跟行政契约呢之间呢各有各的不同的这一个合法要件的判断，哦，合法要件的判断。那倒过来呢，哦，倒过来呢就是说在这个后阶段的，应该说这个前阶段的这个 处分呢，哈，会不会因为后阶段的这个契约的消灭呢，让或缔结呢，就让，尤其是会不会因为你缔结这个后阶段的契约呢，就让前阶段的这个处分呢消灭掉，好，消灭掉，那其实也是不会，还是不会的，所以这两个效应是分别做评价的，好，是分别做评价，好，这个我想大家这个不要就是把它混为一谈，是我们这边呢比较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所在，一个重点所在，那。这边呢、啊，我们讲到的这个双阶理论哦，双阶理论还有跟出产有关的一个部分呢，哈，那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题，在我们的讲义113页，哦，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呢，把它改编过来，哦，改编过来的，哦，就是简单讲，就我们那个巨蛋的案子，哦，就远雄在国父纪念馆里面巨蛋的案子，当然它里面已经，我是把尽量把这个中间呢，可能比较涉及到一些这个可能不方便透露的部分，把它都删掉，删掉之后呢，是公开的部分，就是都判决都已经公开了，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可以让大家去知道，它大概怎么去运作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出产的案件，我们就用这个案件呢来讲一下关于出产的一个救济，好了，把刚刚我们所讲的内容串在一起。好，有个 A 公司啊，选定 B 公司呢作为这个协议厂商，我想大家报上大家可能都看过，共同呢参与这个市政府所举办的这个一个计划案，一个巨蛋的这个 BOT 案，那后来呢取得了这个最优申请人资格之后呢，那 A 公司啊就在预约前呢要申请变更协议厂商。那这协议厂商的变更是一件大事啊，因为你在征审的时候哦，比方说呢，我们要盖巨蛋，对不对？我一个建商，我可能找了另外一家哦，比方说哇，是知名的一个设计厂商，然后一起来竞标，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团队啊，一个等于说竞标的团队。那这个竞标团队呢，就会后来要拆伙了啊，等于说因为我看到你甲家乙这一个很强的团队呢，我才让你得标。哎，结果你在得到这个最后申请资格的时候，你跟我讲，你这个甲方，你跟我讲说，我不跟乙了，我不跟乙了，我要跟丙，好跟丙。那这时候对机关而言，这个会是什么？会有很大的冲击。他重新找了丙，这个丙我又没有去审查，好，所以理论上你这个变更协议厂商是件大事，哦，件大事，好，好，他今天要求变更协议厂商了，那。后来呢，这个 T 市政府当然说是不行哦，也可以变哦，不可以变。那 A 呢，又就依照我们的促参法第47条的规定啊，向主办机关呢，这个公平会来提出这个异议哦，这个啊，这主办机关先提出异议，那异议完之后向公平这个工程会哦，工程会提起这个申诉。那经过这个工程会呢，做成了一个撤销 T 市政府这个异议决定的一个审议判断之后，等于说公平会支持什么？支持这个这个厂商哦，说哎，你市政府怎么可以让他不变这个协议厂商呢？他可以变啊，他只要谈得不好就可以变。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哦，所以呢，这个市政府之后就勉为同意说，好吧，你就变更这个协议厂商，等于说呢发了一个 A 函，同意呢甲厂商啊就变更协议厂商的一个申请，并且呢后来也签了一个所谓的新建暨营运契约。这个新建暨营运契约呢，就是俗称的 BOT 契约啦，哦 ，BOT 契约就是说呢，你新建哦，新建这个蛋，你盖完之后呢，哦，你经营，比方说20年或几十年，那经营年限完了之后呢，再无偿的哦，把这个东西呢，移转给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哦，市政府新建营运契约，好，那。后来啊，这有些变数，我想这个就拖了好多年嘛。我说本案呢，经过这个监察院呢、啊、就介入调查，好、哦、介入调查之后，啊，监院就认为呢，这个行政院公工程委员会呢不应该做成一个撤销 T 市政府一个异议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审议判断，哦，审议判断，哦，他认为说呢，你怎么可以支持厂商可以变更协议厂商呢？哦，这个有问题，哦，这个有问题，所以工程会呢就这个监察院，哦，监察院这个就做了一个何有为师的一个纠正案，哦，纠正案就纠正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说你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撤销人家的这个异议决定，让什么让市政府输了，让人民的这边可以去更换协议厂商呢？哦，这个何有为师，哦，何有为师做了一个纠正案，那后来呢，这个台北政府就。看到之后 ，T 生看到之后就说：“哎，借裂心喜，对不对？虽然说纠正的人是别人，对不对？他就说：哎，你看当时呢，我不让他换，是我对嘛？是你工程会错嘛？哦，所以呢，他最后就做了一个撤销啊，等于说他做了一个 B 函，表示撤销 A 函，并且另外发了一个 C 函，要求 A 啊要在30天之内呢另行啊提供协力厂商的名册，好、哦，另行提供协力厂商的名册，哦，那就整个就是大翻转，好、哦，大翻转，好。”那这时候我们先看一个东西，在一个促参的一个流程里面，一个流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救济？我们要怎么救济？ 那我知道诉讼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双阶理论的话，这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真审决定这个阶段，就是处分的这个阶段。后阶段呢是契约这个阶段。那通常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在处分这个阶段呢，它的就地途径比较是法定的，比较是法定的处分。这个是契约的阶段，处分的阶段呢，主要它的一个做法就是，不管是采购法或者出产法都一样哦，你要先向原来的主办机关呢，就是说，比方说市政府主办这一个标案的你要先提异议，向主办机关提异议。异议完之后呢，那比方说呢，这个原主办机关很可能就把你的异议驳回，说，哎，你没有道理你没有道理。驳回之后呢，你要再提申诉申诉。这个部分我们条文呢都帮大家引出来，就是在我们113页底下这些条文，这个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复习的素材，申诉。那异议呢，当然是像什么？像原主办机关，大家可以注明一下。那申诉呢，是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工程会。那这两个东西呢，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比方说申诉呢，你也被驳回了，被驳回的话，你可以进一步提起什么？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这里大家可以。有没有想到你没有诉愿？没有诉愿，没有诉愿。换句话说呢，这个申诉呢，就是代替了诉愿，就代替了诉愿程序。这是在我们的这个促成案件里面的比较重要的部分，是针对前面这个处分的阶段的一些行为，一些行为呢，我们可以做异议，做申诉，做这个行政诉讼，做行政诉讼。你要跟什么？跟所谓的招标、审标、决标有关的争议。招标、审标、决标有关的争议，通通的都是提异议、提申诉、提这个行政诉讼，要跟招标有关，要跟审标有关，要跟决标有关，这几个。那在契约的阶段呢，它的这个就地途径呢就比较多元，就比较多元。当然了，通常在约定的时候呢，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约定？在我们先讲制式的啦，制式的通常都会有一个履约的一个调，这个履约争议的一个解决机制，包含了像调解，调解，包含了仲裁，很多都是进仲裁，进仲裁。那仲裁呢？有时候，仲裁就是人情冷暖的一个地方哦。这为什么叫人情冷暖？你的标的太小了，没有人想帮你做仲裁人嘛。仲裁人啊，像我遇过一个案件这个就是标的的这个金额太小，然后呢，那个有找一个仲裁人说，你把这两个案子并一下，标的大一点，再找我做仲裁人吧。因为分的钱比较多一点这个很现实，很现实，也不能怪人家那再是诉讼，诉讼。还是这几个，当然呢，这个调解跟仲裁会有个变数。万一呢，这个契约被认定成是行政契约的话，这边这个调解跟仲裁这个约定，尤其是仲裁的部分，还有没有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先打一个问号。就仲裁的部分呢，如果涉及到行政契约的话，它可能只能退让契约，行政契约。因为基本上我们的仲裁呢，它都是比较这个是做这个民这个司法契约的一个仲裁司法契约的仲裁这样大家讲，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促参或政府采购法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地途径呢，大家稍微做一个整理如果大家参照的话，就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讲义113页这边呢，我看到我们的促参法第47条的规定说呢，这个参与公共建设的申请人与主办机关的申请及审核程序的一个争议呢，其异议及申诉是准用采购法有关于招标、审标以及决标争议的一个规定所以呢，这边说如果是申请跟审核程序的争议申请跟审核的这个程序，那换句话说，它是比较广一点它除了招标、审标、决标之外，它其实是我们这边把它补充一下在出参法里面，它是关于申请及审核程序。申请及审核的一个争议这部分的争议那是要依照什么？就要依照我们的出参法的规定来加以这个做决定来加以做决定的。好，这个是这样子大家讲我们的政府采购法74条的规定，它直接讲说呢这个部分就是提起异议跟这个申诉异议跟申诉很简单。那重点我们看到这边讲义的 失业的最底下这个采购法第83条，他说这个审议的判断，审议的判断，这个申诉审议的判断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视同这个诉愿决定，视同诉愿决定，所以你经过申诉之后，你就不需要再经过什么，再经过诉愿，再经过诉愿。这几个条文呢，应该蛮短的，请大家稍微记一下，这有百利而无一害，无一害。好，那我们把这题目看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本来呢，我让他更换协议厂商，就是允许他这个允许他更换，本来是跟他跟最开始不能更换，后来呢，因为这工程会这边的打输了，输了之后呢，政府让他更换，更换之后呢，因为什么一个监察院的纠正案，一个纠正案，我就说你 就不能够再更换，我就用另外一个函呢撤销了这个 A 函，撤销了 A 函，所以是说 A 公司啊，你要怎么救济？你要怎么救济？在落地就业这里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时候呢，其实当事人是不是已经签约了？已经签约了嘛，对不对？已经缔结这个所谓的新建营期，已经有 BOT 契约了。所以在实务上面也好，在很多的学历上来讲，就有一些人被混淆了，说，那既然是个履约的一个争议，在履约的阶段，那是不是应该要走这个调解啊、仲裁啊，或这个诉讼程序？要不要走这个契约的程序？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被混淆了。在这部分，因为它虽然说目前已经在履约的阶段，但它争议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在申请与审核这个阶段的一个争议，它并不是履约阶段的争议，并不是履约阶段的。虽然说我们的履约的这个约契约里面也有约定协议厂商，但是呢，问题是今天 B 函所撤销的 A 函呢，这 A 函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等于说还没有签约之前的这个 A 函，所以呢，这部分我们要怎么去争执呢？我们还是要提起这个异议和申诉，异议跟申诉，所以这边说 A 要如何提起救济啊？我们当然讲是要提起一个异议和这个申诉程序，异议和申诉程序，那这个还是不行的话呢，就要提这个行政诉讼，行政诉讼。那进一步我们看到说呢 ，A 公司啊能不能获得救济？能否获得救济？是有没有办法呢？从中呢得到这个行政救济的这个可能啊？救济的可能。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这个撤销的一个合法性，合法性。那争点在哪里呢？我们学过行政处分的撤销，其实大家会发现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行政契约的争议，对不对？但其实看起来，但是很多人把它搞到行政契约的争议，但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处分撤销，不是合法的争议。那这边有一个问题点可以思考。117条这边所谓的我行政机关认为我的行政处分违法，那我可以把这个行政处分撤销。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说呢？因为监察院纠正，所以我认为我的行政处分是违法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监察院的纠正是纠正谁？是纠正工程会的一个审议判断，它不是纠正我市政府。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市政府你凭什么说你的？因为这样，因为这个纠正案。如果当今天市政府如果其他的理由说呢，今天这个当初的 A 函是违法的，那没有什么问题，就依照117条的规定说，这个部分违法，我就把你撤销掉，那这个当然是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如果今天他就是完全是以监察院纠正的工程会，然后呢，我要把这个东西撤销，这样的一个连结呢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撤销呢，事实上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不过呢，我们认为说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件里面，我们会认为啊，其实行政机关这一边呢，他做的一个这个 B 函呢，恐怕他的司法性呢，还是有些疑问，所以他能够提出更多的理由说这个当初他做这个 A 函呢是违法的，不然的话，其实应该要维持这个 A 函，让他可以继续这个变更协议厂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是我们这一题呢，看起来这个促餐的问题是个行政契约的问题，但其他的一个问题点呢？不是只有在行政契约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里面算是我们这次云的这些题目里面呢，算是一个比较很实务的，而且呢在考试的时候呢，算是如果真的考出来是难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我就特别提出来呢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没关系。 为现在是，我只是说，因为你还要到那边，我就把包搬过来，反正这边空着，没有人住，比较不会。